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46集，橙子现在又是这样，手里拨着蒜瓣，却又发起呆来。那个曾在心底暗暗念过的祈祷， 从我的生活中消失，自始至终的消失，从未出现过的那种消失， 忽然就在心里回想起来，现实跟幻想交错纠缠，一时间混乱不堪，恐慌的感觉渐渐升起。他赶紧拍了拍脑袋，告诉自己，自己曾经买了一条鱼，这条鱼变成了一个男人，这个男人说他是龙王三太子。 等一下，这一切听起来怎么那么不真实？这些事真的发生过吗？ 橙子猛地站了起来，四处张望，爹爹和娘亲像往常一样在招呼客人，一切看起来平凡又平静，他的心里却越发慌乱起来，直到看到小修忙碌的身影才松了一口气。至少小修的存在是离曾经来过这里的证明。可是如果小修也是幻觉呢？帕拉丢下手里的蒜头，奔到小修身边，手揪上他袖子。 喂，小修，你告诉我，你是貔貅吧？ 小修眯着黑眸打量着他，那眼神分明是在说，你是傻瓜。两人多日不对话，小修已经练就了用眼神辱骂橙子的好本领，而橙子练成的则是与之对应的心领神会。小修嘴里轻蔑地吃了一声，轻松挣脱橙子的爪子，去忙自己的了。 干嘛说我是傻瓜啊？ 橙子怒道。 喂喂， 看着小修走远的身影，他的恐慌更加重了。难道说小修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，一切都是幻觉吗？离真的是从来没有出现过，或者他是出现过，却被自己从未出现过那种消失的咒语给咒没了。橙子被这个念头搅得快要发疯了，一头钻进自己的小屋里，企图找到一点离曾经存在的物证，将屋子翻了个底儿朝天。橙子悲哀地发现找不到，找不到一丁点证据。坐在一堆杂物中待了半晌，忽然想起什么，一跃而起，冲到餐桌中间，一把揪住小修。小修竖着眉毛，用眼神抽打他。 你想找死啊？ 橙子不理会他的威胁，两眼灼灼地看着他，两手坚定地揪住他，一字一句地说， 把裤子脱下来给我看。 旁边的顾客那是喷饭的喷饭，喷水的喷水。小修大吃一惊，顾不得正在与橙子冷战，两手护住裤腰，终于开了金口。 你要干啥？ 少啰嗦，要你脱你就脱。 你疯了？ 当然没疯，哎呀，我正常的很，我就看一下了，快脱。 不行。 你不脱我亲自动手喽。 你敢？ 橙子没工夫跟他废话，两只爪子呈鹰爪状，就冲小修的裤子扯去。小修滴溜着裤子，没命地大叫着逃跑，后面跟着一个疑似花痴的疯女人，张牙舞爪地叫嚣着：“ 看一下，哎呀，就看一下嘛！” 话说小修上到过天宫，下潜过深海，什么世面没有见过呀？可是彪悍到要当众脱他裤子的女色魔，却是第一次遇到。任他是金光闪闪的神兽，也逃得慌不择路，愣是被橙子逼进了死胡同里。 你别过来。 他一手提着裤子，一手颤抖着手指，指着向他逼近的色魔。 哎呀，小修不要怕嘛，看一下又少不了一块肉。 女色魔淫笑连连。 你个死变态。 呸，你才变态呢，你全家都变态。哎呀，我就是想核实一下你的物种属性而已嘛。 小修正抹着眼泪控诉： 你死爬虫，你推我进火坑。 忽然听到后半句： 啊，啥玩意儿？ 哎呀，不要怕，我就是想看看你有没有生那个器官，证实一下你到底是不是貔貅。 就这样？ 你以为呢？来，乖，脱下啊，脱下了。 哎呀，我是了，你不用看了。 小修双手紧紧护住裤子，怒跳连连。 真的？ 橙子怀疑地打量他屁股。 真的真的。 橙子诡异地笑了一下，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大把硬币。 张嘴。 干啥？ 颤抖的声音。 吃硬币给我看。 我现在没有胃口。 橙子懒得再跟他啰嗦，上前一步按住他脖子，将一大把硬币猛塞进他嘴里，两眼灼灼的看着小修翻着白眼尽数吞下。终于找到了活生生的物证，橙子满意的长叹一口气，一伸手揪住了正欲偷偷溜走的物证。 你还要干啥呀？ 为什么离开以后爹娘就平安回来了呢？ 他决心问个清楚。 哇，你这个脑袋是猪头吗？用脚丫子想也能知道啊，是李把他们换回来的呗。 什么？ 心里一阵揪痛。 其实红毛本来是想帮你做人质的，就是碰巧嘛，那天你们出去找酒窝去了，然后顺手就把老两口抓走了吗？ 这么说李是落入魔掌了？ 就你说的那个魔掌吧，其实挺华丽的，我就奇了怪了，就别人求之不得的事情，林渊龙太子之位啊，那在他眼里偏偏呢就是一个如同火坑一样的存在，避之唯恐不及。请他去做太子就跟要他命一样。哎，你上哪去？ 橙子不回答，闷头快步走开，心头堵了一团闷闷的东西，使得呼吸都不畅快。回忆起离临走的时候自己的冷漠态度，越想越觉得自己欠扁。黎要用自己的自由换爹娘回来，而他却在心里默默咒黎消失。橙子不知道那个太子卫为什么让黎反感逃避，却听他反复提起过弃海而去永不回去的话。至少橙子知道，为了自己的家人团聚，黎放弃了自由，违背了意愿，离弃了梦想。他记起当初黎勉强去做平面模特时忽然不会笑了的情景，现在也许是身处大海深处华丽水晶宫中的黎，是否又失去了笑容呢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